翻嚟第三节大髀看天下，因为仲有啲嘢想讲啊，其实飙滚冷汗。咁其实过年到而家都未认真好过。咁啦，第三节其实想讲一啲嘢嘅，讲叶继欢啦，水味嚟噶啦，水味。咁喺我当一个人咧，如果你长期喺笪地方生活咧，你可以睇到当地人咧，佢哋系点样嘅。我唔讲叶继欢系好定坏，我亦都唔讲佢系咪世世唔争论呢一啲。我系讲佢哋当地嘅人嘅睇法，因为叶继欢、张子强咧，佢哋喺汕尾人之中咧，佢哋心目中除咗一个传奇故事之外咧，佢哋系英雄嚟嘅。点解咁样讲咧？你到汕尾，去到佢哋嘅家乡嗰附近啦，每一个人都话俾你听，每一样嘢佢哋叶继欢啊、张子强啊，曾经做过啲乜嘢啊，喺屋企做过啲乜嘢啊，佢哋点样巴闭啊，点样厉害啊？佢哋唔系以一个佢系大贼，而系一个小人物崇拜英雄咁嚟崇拜佢哋。佢哋当然唔系，但系。在他们心目中，尤其大陆人心目中，他们觉得他们在这里不畏强权挑战着你，挑战你们的香港政府。其实他不是对这个香港政府，他其实对香港政府或者警察没有概念，他只不过是等于一个挑战公安，一个权威的象征。这些人能够出入自如，要风即是呼风唤雨，对佢哋嘅崇拜系好强烈嘅，唔系我哋呢一代人，系而家廿几岁嘅后生仔，唔系香港，香港好似淡忘咗，久不久撩翻嚟讲，但系喺佢哋嘅家乡里面都系咁讲，都系咁样睇，所以咧，叶继欢、桂炳雄同埋嗰个张子强。他们的心目中地位在广东潮汕一带，他们是当一个英雄来崇拜的。不理你做什么都好，甚至去完厦门回来啦，其实赖昌星啦，赖昌星以现在的贪污和走私算什么啊？算老几啊？是不是贿赂那些红楼荒淫开放给你当旅游，当旅游啊，给你开放他那个私斗红楼啊，在现在不要说现在啦，早十几年前啊，都不比深圳啊、东莞啊那些酒店夜总会啦，啱唔啱啊？简直是不入流啊。但是赖昌星在福建人心目中，在厦门人和福州人的心目中，他的地位是高的，高过你现在所谓的习近平当时在那里。因为很简单，张子强、赖昌星他们没有伤害过一条人命，没有打伤过人，没有为老百姓，没有为老百姓做一啲唔好嘅嘢，佢哋只不过一个劫咗个富豪，一个咧就利用呢、這个贪污受贿啊，同埋呢个税局嘅法律啦、啊，去达成个走私嘅目的而揾到大钱。佢唔系林过云啊，乜乜乜啊，屯门色魔啊，嗰啲啊。喺当地嘅人民心目中，呢啲人好巴闭。尤其讲返赖昌星，调返转因为厦门返，其实即係了解呢个人都比相对多。因为佢贪到嘅钱，走私漏税嘅钱，佢喺厦门做咗好多公益事业。咁你可以话嘅，即係等于有钱佬，屌你有个捐钱咋嘛，沽名钓誉，屌你老咩帮助佢瞒税咋嘛，咪屌你老咩唔纳少啲税，一挑一挑样，好多 NGO 都系做呢一样嘢㗎啦，係呀。咁有多唔做呢？但係赖昌星搵到嘅钱，佢系好照顾乡里乡情啊，厦门人，我諗四十三零岁以上嘅人啊，对呢个人啊，你 有个镜头望唔会讲，私底下坐低你同佢讲，个个都话呢一个真系一个人物啊，真英雄啊！点解个社会系咁嘅？将一啲我哋认为走私漏税啊、作奸犯科嘅人变成咗英雄嘅，就系因为喺极权国家咯，系咪啊？我啲税走共产党嘅啫嘛，你贪都贪咁多啦，系佢贪，起码佢攞咗翻嚟，仲屌你谂咩？喺度起学校啊，啊捐啲钱俾啲穷人啊，做啲慈善事业啊。如果民主国家呢啲就唔会变成一个 icon， 变成一个英雄。赖昌星如果而家喺2017年，佢贪污嘅钱，佢收贿嘅唔系佢行贿嘅钱，同埋佢嘅奢华，打个黑黐都唔算啦，红楼嗰两三层望落去村屋一样啫，同而家啲点可以比啊？稍微有多少钱啊？有间独立屋啊，豪华过佢啦。你有几多女啊？东莞全城时期一入去啊，过千条女啊，着透明啊，唔得，里面啊真空上阵啊，俾你任你拣啦。赖昌星算系乜啦？但系而家啲人都仲讲紧，系一个话题，系一个传说，同共产党斗。我冇听到而家赖昌星引导咗翻嚟啦，我都冇听到习近平有冇审佢，好似翻咗嚟之后就人间蒸发咗咯。咁当然翻嚟同加拿大讲掂数系唔会执行死刑嘅。咁之后归之后啦，希望我嘅消息因为唔系好灵通啦，有啲灵通识人就哎赖昌星点啊乜乜而家点，但系我都咁讲咧，啲人话。嗰阵时啊，啲人啊，习近平啊，未当习大大啊，未升官之前啊，喺福州啊，喺福建啊，做官嘅时候啊，赖昌星唔理佢啊，乜乜。我亦都话俾你听啊，我唔信习近平冇收钱嘅，因为派一定派通，唔可以一个有一个冇。你习近平能够做到咁大，因为你收，你唔收。你就唔系同路人，你点样可以令到曾庆红提拔你？因为曾庆红都收，如果曾庆红收冇如你一份，你唔系佢自己人，佢点样俾你升到呢个位？点样同江泽民力撑保荐你？点样可以搞得掂李克强？所以近期啊，美国之音有个片段啊，有一个。大陆嘅富商走咗去，个名字我唔记得啦，报纸唔喺手，喺度爆你大镬啊！话你同黄岐山有矛盾，暗地里侦查黄岐山，大家 Google 一下啦。如果大陆网友可以自己睇下啦，爆好多料，就系话你习近平支持嘅黄岐山同你打江山嘅。你暗地里丢侦查佢，而家黄岐山嘅贪腐问题都浮现咗出嚟。咁我唔系国情专家，我系一个小角色、小市民，当睇花生啫。我哋影响唔到大局，我亦都冇阿恩生咁对国情咁了解啊。虽然好坦白讲，我冇听，因为其实。恩生做节目咧，佢有料嘅，做好多嘢。但我觉得相对沉，即系我嗰个人嘅性格，觉得听呢啲好长啊。咁我只系最紧要啦，听最新消息啦吓。咁啊，系咯。咁我对叶继欢，咁香港嘅全世界都知啦，睇片由细睇到大啦，近期有翻播啦，系嘛？佢哋对中国人啊，对呢啲吓，点解会歌颂胡佳啊？因为佢揸刀真系怼死你公安局啊！一个人啊，点解人民喺度传颂紧啊？都系同一个道理啫，就系呢啲人喺你共产党手底下做一啲唔合法嘅事，亦都拘捕佢嘅时候，或者做一啲任何嘅时候，佢同你反抗到底，亦都 即系咁样，胡佳当然唔系啦，佢系压迫者。另外嗰两个喺你哋权力者手中得到最大嘅钱，系咪啊？点解叫一代贼王？但系而家大陆经济起飞，唔需要一代贼王噶啦，只要同某几个领导倾得掂数，睇住国策啱，圈到一笔钱翻嚟，跟住摆落去，跟住滚更加大嘅钱，搵嘅钱多过揸住 AK47去扫噶。所以唔会有第二代贼王、第三代贼王。所以头先我讲嗰三个人物，包括未放监嗰桂炳雄，四个啦，系佢哋已经系成咗一个传奇嚟噶啦，复制唔到，亦都唔会再有。咁啦，呢节短啲啦，本身我谂住我讲唔到嘅，不过谂住未讲完，啊，因为有啲嘢想讲，咪继续咯。不如再讲多少少闲话啦，都话唔掂都系啦。和解论啦，戴耀廷300+，而家又风云计划，咁咧又雷动计划。戴耀廷咧就冇嘢出色，改名最出色。佢做任何嘢咧都有一个好好嘅名称嘅。咁啊，未来500+就风云计划，但系有白票党喺度。重点样500+呢？佢哋系原则派，我哋呢啲系妥协派，系咪啊？你500+算唔算佢哋啊？系咪啊？你要区议员想办法，大家连成一线，即系要大和解，做初选，然后做争好多位，出最少嘅人得到最大嘅利益，唔好互相争，即系功能组别啊，或者选委会里边啊，所有嘅争取最多人嘅。戴耀廷你是香港一个人物都算，我好少闹你，因为我敬重你，虽然话你做的事有些事我不同意，但你行出来你讲的，你的心是这么想，你不怕惹官司，即使现在有官司了，你都不会说哎呀 政治迫害吗？你求人得人，我虽然我不想你坐监，但如果你真的坐监的，你心目中预了，你不是那些徐少华、蔡东豪可比啊，嗰啲叫死士添啦，算乜 Q 嘢啊？喺你面前系咪啊？系咪啊？啊，甚至黄毓民啊、啊本土派啊、自决派啊、萧若元喺你面前都唔算系一个人物，因为你做呢样嘢，你系预咗我系坐监嘅，我俾你，我亦都唔会喊咩政治迫害啊、乜嘢审讯啊，唔会讲。做咗咪预咗咯，500+，你睇下嗰啲原则派点样，佢一样会出嚟同你抢位嘅，惊死蚀底，系咪啊？屌，我梗要出嚟选啦，跟住我投白票。嗰个网友喺度讲，即系唔好话闹我啦，唔敢讲，佢话佢闹我啦，啊，佢俾意见我都好啦。啊、都是那句说话了，是不是真的要这样？还有我希望呢，港珠澳大湾区是既定的了，但是梁振英食相难看，摆到明呢就局啊林郑要陈茂波，因为他现在走去看，看完之后呢他说你在5至10日呢就定了个框架出来呢就提交。提交社科院，咁社科院一睇咗之后呢一批呢，咁你要用返而家呢啲人，因为呢啲人去睇，呢啲人去俾建议嘅，咁你用返呢啲人，佢而家喺度逼供啊，逼緊林郑。所以有啲人话林郑係 2.0, 我话俾你听100%唔係。而家睇就唔係啦。而家係梁振英要想办法将佢嘅嘢加落佢同打压佢，令到佢变成立。梁振英的经即是个政策延续。所以林郑到而家都冇，即是到而家我而家录音佢冇出嚟表态，冇讲。佢仲喺度筹组佢嘅班子。佢团队啦，冇讲班子，因为大陆用语又俾人闹。团队。系咪呀？一朝天子一朝臣。到你企咗高位，除咗中央直接落柯打，如果你顶得而家西环其实转咗人㗎。转咗人即係转咗政策。但係梁振英 仲死执住，仲有两个零月，佢既都仲同你放手一搏，希望将佢嘅班底留俾你，用咁嘅压力留俾你，而令到你妥协嘅话，就梁振英嘅政策得以延续，亦都保住佢贪污五千万。所以呢一铺就睇下林郑顶唔顶得住啦。我对佢冇期望，冇希望，但系我成日都相信每一个人嘅做法都唔同。江泽民、共产党、邓小平，跟住到胡耀邦、赵紫阳，赵紫阳当江泽民，江泽民到呢个胡锦涛，到习近平，跟住再之前嘅毛泽东，每一个领导人爬上嚟嘅话，得到共产党嘅最大共识先上到呢个位，但系每一个人做嘅政策都唔一样。江泽民就令到中国贪腐去到一个极点，无官不贪。但系江泽民对香港做咗件好事，就系所有嘅官员，除咗港澳办同埋呢个国务院之外，不能有人对香港所有嘅事务说三道四，以一个低姿态回应美国同埋所有嘅民主国家。胡锦涛上场，李克即系温家宝佢哋，就令到中国假大空，更加假大空，样样都假嘅。样样都是大白象的，不停地圈钱，令到共产党尤其军方个个都肚满肠肥。现在的习近平在这里打贪，在这里收拾，现在开始公开文件讲共产党要开始申报你有什么房地产，你的财富来源，开始搞了。但是你做来做去，你所有的传媒媒体你不开放的话，你这样东西都是假的。因为他填是不是真的相信呢？他支持，他现在填给你，你上那个都贪，他又再填，那互相包庇的情形，你这份嘢有几真？习近平在做的，刚刚开始做，但是问题就是互相包庇，但是如果有舆论的监督，有媒体的监督，随时爆大镬的话，就可以真是成真。看下习近平有没有这个胆，但是现在他真的开始这样做。所有的官员，我经过一个人介绍了一个，介绍了近期有个人介绍了我认识了两个深圳市当官的公安局的高级人员，没有开名，费事应该被人屌。个朋友话想出，我个朋友话咧，想出嚟选立法局议员。嗰个人，那个公安嘅就话冇问题啊，你选边区啊？我全家都投你票，系我唔投得啫。即系点讲啊？即系佢老婆、仔女、姨奶全部攞晒香港身份证，我仲未攞，我唔投得。你边区投咁啱嘅话，我投你。我叫佢哋。我而家讲嘅唔系早几年，系今年过农历年之前啊，啱啱认识呢两位当官嘅。咁你就可想而知，共产党究竟腐败到边度？你讲佢听，仲有一件事系真嘅。阿法温话俾我听，但系其实唔使法温讲，其实我都知道，因为有啲深圳朋友都讲。你俾少少钱，费事贪你噶啦，公务员行个方便，我上身。而家根本上好多人唔望升啊，考到会考到入去公务员嘅会，除咗搵谂住搵份工，系唔会同你搏命嘅，系最好就唔好做，因为多做多错，形成一个风气。第二唔肯收钱，高层收钱圈地嘅就唔使摊大手掹问你攞一万几千，因为要贪嘅，学你话头。一个政策，一个房地产，一个金融体系，已经可以搵到好大嚿钱㗎啦。买人头拍电影系咪呀，咁嗰啲系上层搵，但下层嗰个搵嗰个，你俾两三皮佢，佢走嚟同你搏，转头输咗份工， 好啦，佢唔贪呢啲，又搵钱唔多，咁做嚟做乜嘢呢？不如唔做。其实而家共产党除咗高级嗰啲冇上岸嘅，因为始终无官不贪，始终拉到你。如果真系要拉到你嘅时候，但系佢哋圈钱方式越来越聪明，唔使借助以前嗰个模式，佢哋已经突破咗以前即系行贿受贿嗰个噶啦，全部都玩金融财技局，玩成，唔系再以前，咁变咗中下层嘅公务员，佢哋。既然冇钱贪，拉得咁紧张，不如唔做，直头唔去做，一系就去咗做之后就 hea， 千祈唔好真系做到嘢。呢、這个先就系政治嘅现实，同埋而家大陆嘅状况。所以咧，有啲小朋友啦，唔理咩都好，洗脑又好，咩都好啦，真系去睇下，系嘛？甚至睇多啲网络小说啦，对你有帮助嘅，了解佢。一个网络小说家。有啲人讲，叫我讲下大陆啲网络小说改编啊，各样嘢唔好成日讲咩啦，譬如《琅琊榜》啊呢啲啦，都其实好多都系网络小说落地成真。佢哋搵嘅钱咧，系每一个小说作家系稍微出名啲嘅搵过亿。我哋做任何生意又好，做任何梦想都啦，包括最近有个靓女啦，佢本身系做物管嘅，喺大陆做咗雾霾西利喺北京，跟翻咗嚟香港，跟住咧就冇做啦。咁近期咧就甩到身，佢想搵翻工。咁我话喺香港搵啦，啊，我话咧等多啲陪下朋友啦。佢话唔好啦，我都翻大陆。我话点解啊？大陆嘅机会多，空间大，如果要发展嘅，不能喺香港。佢就答咗我咁嘅一句，而家冇办法。我哋譬如做拍嗰几个节目主持人咁，阿 Albert 啦，佢本身咧就系喺间公司嗰度咧就拍嗰啲广告片啊，各样嘅，诶车厂啊，啊去瑞典啊、瑞士啊拍嗰啲林宝坚尼啊、玛莎拉蒂啊嗰啲咁嘅嘢。咁最近。香港嗰间公司取消咗呢个部门，佢失业，唔使啦，个市场唔喺呢度嘛。咁香港电影佢冇出路，流于打飞机嘅情况，咁佢可以点呢？咁好似寻晚同佢倾开，佢话有个机会准备过去美国，咁咧就帮霍士咧就做啲拍啲预告片。去两个月，佢如果拍得成咧，人哋睇得好咧，可能留低；如果留唔低咧，就翻嚟嘅时候咧，揾我再谂。咁下个礼拜二咧，我就会过佢哋观塘嗰个录影室，咁啊睇下可能倾，即系大家倾下啦。咁呢啲大制作嘅嘢，我梗系即系帮唔到忙啦，我哋系小人物。咁但系我哋可以即系大家俾啲意见咯，即系等于商圈一样咯。咁五月中啦，我翻嚟啦，去完韩国去埋。西南啦，翻嚟啦，咁啊开始实行啦。咁我都话，如果你谂住做传销啊，谂住寻求机会嗰啲咧，唔好嚟。系我哋真系想咧，有啲真真正正咧，有啲资金，有啲生意，有啲方法，系有啲想法嘅人喺度互相穿插，即系以前叫脑震荡又好，做咩都好啦。希望咧，即系得出一啲咧就比较好嘅嘢。咁啊，另外 Tony 哥咧就叫我呼吁下啦。咁佢咧就话想搞一档咧就爱心饭堂，就谂住咧就日头嘢朝头早早餐咧就卖，剩翻咧赚到嘅钱咧就夜晚就老人家派饭。咁咧而家咧就即筹备揾铺位同埋筹集紧资金。咁希望咧我都话啦，做我哋呢档嘢好似社企咁，咁啱佢真系当社企咁做。咁而家咧认捐咗咧就30万，咁咧就而家咧就大家仲喺度筹备紧。如果有啲有心人嘅过埋今个月啦，下个月联络我哋，一得多啲时间去做一啲嘢嘅时候咧，就大家睇可唔可以想搵铺啊，喺大角咀啊、土瓜湾啊、深水埗啊呢啲旧区啦。啊！嗰度咧睇下有啲平铺啊，提供一下啦。咁啊，主要真系谂住做两送饭、三送饭，朝头早卖粥，夜晚就做派饭咁。想话即系咧，香港贫富悬殊都 都有嘅。咁希望除咗明哥之外呢，我哋都会做到第二个明哥啦。咁今集讲到呢一度啦，同大家讲声拜拜。